许感觉像飞絮，世界也背对着你，呼唤美丽又回忆，仅有的梦都被隔离，生命有下也有恐惧，没有人可以免疫，但我加上你就会更有勇气。 Life can be beautiful 虽不完美， Cause you are so beautiful 你擦亮漆黑， Love is so beautiful 让我能面对，微笑眼泪也能体验甜美，勇敢去飞，忘记疲惫，尽管感觉没力气，呼吸也要费力气，没有人愿意靠近，谁和谁都保持距离，生命有笑也有难题，没有人免疫，可是我至少还有你。 Life can be beautiful beautiful 虽不完美， Cause you are so beautiful beautiful 爱擦亮漆黑，Love is so beautiful, beautiful 让我能面对，微笑眼泪也能体验甜美，从灰暗里看见你。 Beautiful, beautiful 虽不完美， Cause you are so beautiful, beautiful So beautiful, beautiful 让我能面对，微笑眼泪也能体验甜美，从灰暗里看见明媚。